督楚有兵的故事完结了。如果您已经记不清前面的情节，或者还没有完全把整个故事线梳理清楚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听一下林少侠为您准备的这一个督楚有兵故事梗概。本故事梗概由暴扭暴扭帮忙整理。友情提醒，从现在开始可以把跳过片头和片尾取消掉。那么故事又开始了。在很多年以前，朔北有一个非常有势力的百里家族，靠着种花养草培育能够令人成瘾致幻的果子。这种花叫做植竹花。当然，这里的植竹花指的不是我们平常现实生活中的牡丹，这里的花类似于罂粟。因此呢，他们控制着一个刺客组织，名叫七叶茄兰。这个名字感觉很文艺，有没有啊？那经过百年的发展呢，茄兰规模已经相当健全了。就是刺客都很短命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培养刺客那比培养果子难多了呀。首先，刺客从哪里来的？茄兰从各地带回了无父无母无家可归的孤儿，自己养在村子里，叫做茄兰村。那其次呢，刺客怎么培养的？每个小孩从5岁开始扎马步，7岁开始摸木刀，10岁开始动真刀。每一个刺客的培养都至少需要花费7年的功夫。最后啊，根据大数据统计，该组织刺客们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28岁。没办法呀，刺客经常出门执行任务，自己能力不够，任务完不成了就要被杀，能完成任务的也是一身伤。这天长日久，身上经年累月的伤拖垮了身子，也活不长了。茄兰刺客中的最强者就是茄兰八部，其中有迦罗罗、阿修罗、景纳罗、魔猴罗茄，还有我爱罗、地陀罗、鹦鹉罗、大海罗啊，等等等等。后面4个是我编的啊。我估计茄兰的八部对应的应该就是天龙八部的那个八部了。上一代八部死了之后呢，由新的一代继续接任，所以八部是一个称谓，它不是一个人啊，因为会有很多人可以当这个八部。而在故事发生的时代呢，最新一任在幕后控制七叶茄兰组织的是百里家族的阎罗天子。阎罗天子是谁呢？不说不知道啊，一说吓一跳，她居然是一个看上去只有12岁的小姑娘。当然，实际上她不止12岁了，因为小时候以身试毒，所以停止生长，看上去像一个侏儒。但是这个小姑娘的心性啊，绝对那是反社会人格。她能够一不高兴，就从发髻上面拔下一根簪子，直接插进身旁一个小太监的眼眶里，还能够直接一匕首把欺负阿楚姐姐的一个锦衣卫的手给戳穿。我去，那真是一言不合就拔刀啊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所以绝对千万一定不能去得罪他。茄兰有条规，遇阎罗不可进官，不可注视，唯可腐败。这里的腐败不是说封建社会腐败的那个腐败啊，说的是俯首参拜。那典型就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阎罗天子绝对是本故事中最残忍可怕的一个 boss。话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一个永恒的规律，那就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一个庞大的刺客组织发展了这么多年，肯定会有很多股的势力顶足而立，互相斗争。其中一股呢，就是以现任第12代住持世心佛陀为首，誓要倾尽所有剿灭百里家族，不愿再被药物控制而解放自我的势力。话说这个世心年轻时候真的是妥妥的俊俏帅哥一枚啊，要不然怎么能够迷倒咱们风流不羁随性妄为的茄兰第28代迦罗罗夏侯佩呢？所以啊，在他们的一番切磋之下，本故事的男主角之一就出生了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夏侯佩生了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儿子。可惜啊，这两个儿子命运凄惨啊，刚生下来就被亲生父亲世心狠心地抱走一个。为了什么呢？当然是为了把儿子锻造成绝世名器，为了接他的住持之班，实现他的愿望。 这被抱走的小池燕也的确不负众望，14岁刀术就达到了宗师的境界，放眼天下无敌手啊。可是他没有心。你想啊，一个小朋友从小被隔绝人世，养在 New Blast 的山顶，日复一日练刀，甚至用活人做试炼，那能成为一个正常人吗？因此啊，在新一代的住持接班人的面试过程中，池燕被 pass 掉了，被百里家族拒收了，不予录取。哎呀，那世星没办法呀，他只能把主意打到了另外一个儿子夏侯炼的身上。可是咱们的夏侯炼啊，从小呢就是放养的，随着亲娘的性子，那是活得一个潇洒不羁肆意妄为啊，从小呢就是不学无术，横行乡野，无恶不作，鱼鳖遁形，鸟虫绝技啊。小时候呢是奇兰尿王，因为在比赛撒尿的时候他射得最远最长。和亲兄弟池燕比起来啊，那池燕就是一个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啊。而夏侯炼呢，那妥妥就是自家熊孩子一枚。这样的人怎么有能力接世星的班呢？于是世星只能够设计了一个惊天大阴谋。这世星绝对是本故事中智商最高的 BOSS 啊，能设计从他活着到怎么死去以及死之后好几年的事情。为了讲清楚这个阴谋是如何策划以及进行的，咱们就得先让故事的另外一位男主出场了。